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7月26号星期一。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关注事故路段，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北向南、慈云寺桥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远通桥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京沪高速出京十八里店桥南、京开高速出京玉泉营桥南、西三环新兴桥北向南，以上都是事故路段，请后车注意避让。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东京奥运即时报，首先关注张雨霏女子100米蝶泳摘得银牌，中国游泳队收获首枚奖牌。 汛情方面，河南新乡暴雨致200多万人受灾，洪水未退，新雨将至。 台风烟花今天上午二次登陆，浙江、上海两地累计已经转移群众超过200万人。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航空客运业务今天全面转场大兴机场。 天津方面，滨海高新区打造细胞谷。 河北高校毕业生初次创业给予1万元一次性补贴。 文体资讯，我们将会关注开往新中国的列车文化主题活动走进颐和园。 国际电讯，印度西部暴雨灾害导致至少149人死亡。 俄罗斯正在制造新型末日飞机。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16集，夏红灿若夏花，生命如虹。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东京奥运即时报。 首先来关注东京奥运会的奖牌榜。截至到26号下午6点，中国代表队取得6枚金牌、3枚银牌、6枚铜牌，总奖牌15枚，居世界奖牌榜第一。美国代表队7金3银4铜，总奖牌数14，居奖牌榜的第二。东道主日本队6金1银2铜，总奖牌数9，居奖牌榜第三。金牌榜方面，美国代表队收获7块金牌，位列第一。 具体项目方面，首先来关注游泳赛场。今天上午，中国游泳小花张雨霏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当中以55秒64摘得银牌，这是中国泳军在东京奥运赛场所收获的首枚奖牌。赛后张雨霏表示，作为半决赛预赛第一，心里有很大包袱，对于冠军想着势在必得。她从早晨开始就一直很兴奋，上场之前更是想一定要顶住压力。对于这个结果，他认为战胜了自己。 谈及决赛中的策略，张雨霏说，前程是他的优势，他不能舍弃优势去拼后程，前程游出去，后程再顶回来。按照计划，张雨霏将继续冲击200米的蝶泳冠军。当被问及是否有信心，张雨霏先是说不一定有信心，可能压力会更大，而后给出了确定的答案，有。 张雨霏曾经是中国游泳的希望之星，甚至被视为是刘子歌、焦刘洋的接班人。不过在他的职业生涯初期，成绩得不到提高，遇到了较大的瓶颈。如果奥运没有延期，他可能很难去冲击金牌。 但是过去一年，他的成绩飞速成长，以55秒62的成绩打破刘子歌保持了11年之久的亚洲纪录。 本次奥运会，张雨霏展现了出色的状态，预赛和半决赛都游进了56秒，是所有选手里唯一做到这个成绩的选手。接下来，张雨霏还将参加200米的蝶泳比赛，这是该项目世锦赛铜牌得主，也游出过今年世界的最好成绩，同样具有夺金实力。 今天上午，东京奥运会游泳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李冰洁以4分01秒08的成绩获得了铜牌，打破由她自己所保持的亚洲纪录。在本届东京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李冰洁已经是两破亚洲纪录。 中国两位女将杀进了该项目决赛，李冰洁位于第五泳道，杨慕涵处在第八泳道。女子400米自由泳的夺冠最大热门是美国名将莱德基，她是该项目卫冕冠军，同时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李冰洁在最后50米反超加拿大选手，最终拼得了一枚铜牌。 赛后，李冰洁满分100分，给自己打了95。她说：“剩下的5分，下次继续努力。”在这个东京的奥运周期，李冰洁战胜了自己，尤其克服了体能的难关。帮助李冰洁取得如此好成绩，有一个小秘诀，那就是跑马拉松。她表示，她还会以世界名将为目标，继续的游下去。 李冰洁2002年3月3号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的一个体育世家，他的父亲李健曾经获得男子800米自由泳全国冠军，母亲王伟也是中长距离自由泳的名将，排名全国前六名。2014年12岁的李冰洁在好几项比赛进了前三，被国家队教练、河北省游泳总队教练刘海涛选中，开启了自己的运动生涯。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跳水。今天东京奥运会进行了男子双人十米跳台的决赛，中国选手曹原和陈艾森以470.58分获得了银牌。在前三跳当中，中国选手都是表现稳定，总分位居第一，但是在第四跳出现了较大失误，仅仅得到了73.44分，被英国组合反超。 最后两跳，曹原和陈艾森奋力追赶，连续拿到了93.24和101.52两个高分，但可惜之前的劣势太大，最终以微弱的分差输给了英国名将戴利和他的搭档马提里。这枚银牌也是中国代表队收获的第三枚银牌。 在今天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射击女子双项飞碟资格赛当中，中国选手魏萌以124中的总成绩排名第一，晋级到决赛。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东莲以116中的成绩排名第17位，无缘决赛。而在随后今天下午进行的决赛当中，魏萌是以46中获得了一枚铜牌。 继续来关注东京奥运会其他的比赛结果。游泳方面，男子100米仰泳半决赛，上届奥运亚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许嘉瑜以52秒94排名第六进入决赛。男子100米蛙泳决赛，中国选手闫子蓓最终以58秒99获得第六名，创造了中国选手在该项目上的奥运会最好成绩。 再来关注乒乓球赛场，今天进行的女单第三轮赛会，头号种子女单世界排名第一的陈梦以用时21分钟以4-0战胜了瑞士球员雷切尔，取得了个人奥运首战的胜利。 击剑方面，女子个人佩剑16强的比赛，中国选手钱嘉瑞15-10击败来自匈牙利的对手，晋级1/4决赛，而中国选手杨恒玉8-15不敌来自俄罗斯奥运队的选手，无缘1/4决赛。 跆拳道赛场女子67公斤级的比赛中，张梦雨在前三局战成9-0之后，加时赛把握机会侧踢得分，3-0结束加时赛，淘汰对手，晋级到八强。 再来关注篮球方面，今天男子三人篮球分组循环赛，中国21-20绝杀比利时，取得首胜。在上午结束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中国三人女篮以15-12击败了日本，中国队4-1排名升至小组第二。在小组循环赛还剩两场比赛的情况下，中国队已经提前确保了排名前六，至少可以进入淘汰赛，若最终排名小组前二，则可以直接晋级四强。 再来关注拳击方面，东京奥运会男子拳击赢量级32-16的比赛当中，中国拳手胡建关以5-0的比分击败了格鲁吉亚拳手，晋级到了16强。有着关键胡之称的胡建关曾经夺得里约奥运会的铜牌，是本届赛事当中中国拳击队第二名出战的选手。 昨天，中国女排0-3告负，输给了土耳其队，没有能够拿下开门红。而明天又将在小组赛中遇到实力强劲的美国队，中国女排该如何调整迎战接下来的比赛？今天的京津冀名嘴说球，说奥运，我们来听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著名体育记者梁岩他的看法。 京津冀名嘴说奥运。 说到集体项目，那唯一可以期待的就是中国女排了。结果昨天就输给了土耳其，0-3是脆败。积极鼓励的人马上就说：“没事儿，没事儿啊！中国女排慢热，当年也就是，里约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第一场就是输给了荷兰，小组第四才出的线，1/8的时候，就是8进4的时候，又遇上了东道主，就觉得这肯定过不去了。结果。”就把东道主给办了，那是卫冕冠军呢。接下来又是进入了前4，半决赛、半决赛、决赛啊，都赢了，最后拿到了冠军。说这一次跟上回是不是一样啊？这个命运有没有一个啊回旋呢？这是中国女排就是这样，但这回跟上回可真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事儿必须重视起来。那一次呢，应该说是大家输在了紧张上，输在了我们面对大赛。准备的心理准备不够充分，其实技战术能力那个时候是不错的，但是这一次更主要的是我们的对手进步了。大家看到的土耳其这个队伍，在前不久进行的那个世界女排联赛当中，他们就表现得非常的突出，而且他们的主力的接应一脑袋的粉头发也上了热搜。我觉得这一次呢，可能中国女排真的是遇到了麻烦。朱婷，大家如果细心的观众可以看到，她的这个手腕上打着固定，也就是说这打了固定还不是一般的缠个胶带，她那个固定打得很严实很厚重，说明这个伤不轻。所以大家昨天看到朱婷是屡屡的被换上换下，她的打法呢和这些欧美的这个强敌的这些打法不一样的，那些人就是愣往下勒往下抡，她是要靠技巧靠手上的变化。而恰恰如果手腕受了伤，那么如果是不能够那么灵活的运转的话，他打的这些变化打的这些线路就无法实现，所以朱婷的威力就无法展现出来。朱婷的威力如果不能够展现出来，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中国女排这支队伍如果有朱婷那就是一流的，没有朱婷有可能就是二流的。那现在这个朱婷显然在后面的比赛中真的是难以完全正常的发挥，这一场接一场的这么打，很难说完全得到恢复。一边打比赛一边治疗好不好用呢？不管用。所以接下来我们全队的其他人就得能够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站出来才行。比如说我们下一场要对美国队，因为这个组啊，大家琢磨一下啊，这个组其实是死亡之组，因为我们面对的还有3支队伍，这就是美国队、俄罗斯队和意大利队。意大利的埃格努啊，美国队的那种全面啊，那种全队的配合的这种润滑，真的是中国女排难以对付。那唯一的这后面这三个对手，就是俄罗斯队，我们看有没有办法突破。因为小组前4进入前8，那么我们已经在这个比赛当中输掉了一场，这三个队你必须赢下一场才可以。中国女排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上一回的轮回吧。但是我相信中国女排她的强大在于她的心理强大，她可以及时的调整。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我们大家对待这个胜负也应该看得淡一些。中国女排毕竟曾经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快乐，最起码是快乐吧。那么你能够分享中国女排的快乐，就也应该能够去替他们分担失利的这个痛苦。我觉得这也是现在的球迷，特别是对待胜负能够保持一种平常心态的球迷的应该所持有的态度吧。 我们继续来关注东京奥运会方面的消息。国际奥委会日前宣布，根据更新后的防疫手册，东京奥运会的奖牌得主可以在领奖台短暂地摘下口罩留影。在经过了科学分析之后，奖牌得主可以在领奖台摘掉口罩30秒，同时前3名也可以戴上口罩在冠军的位置合影。这是为了让运动员职业生涯最珍贵的瞬间可以被记录下来。这一规定从25号开始生效。 没有观众的奥运赛场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冷清，各场馆也用自己的方式调动运动员的情绪和热情。比如昨天女排的比赛现场就响起了中国人熟悉的音乐，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听到这个音乐，大多数人都会非常的熟悉，这首老版《西游记》的片头曲成为了几代人儿时最美好的回忆。不过记者现在听到这首歌不是在暑假的电视里，而是在东京奥运会女排的赛场。每当中国女排得分或者暂停休息的时候，现场就会响起不少中国的歌曲，比如《卡路里》《最炫民族风》《小苹果》等。这些脍炙人口的背景音乐用特别的方式给中国的运动员加油助威。来自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慈心在现场采访文章比赛，当他听到这些中国音乐的时候，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温暖。 对，听到了有《小苹果》《卡路里》还有《西游记》等歌曲吧，然后还是觉得挺新鲜的，也挺温暖的吧。觉得在这样一个国际赛场上，就是没有想到会听到有中国的歌曲放出来。 其实奥运会的团体项目的安排一直非常的贴心，主办方会为每支球队准备他们专属的背景音乐。比如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篮球比赛中，周杰伦的《龙拳》就曾经响彻赛场。钱江晚报的记者宗倩念说，在没有观众的现场，赛事团队这样贴心的安排确实给球队起到鼓舞的作用。 就空场了嘛，因为没有观众了，就确实我看这场的话就是也特别想念，如果现场有中国观众的话，肯定就是会不停的给我们落后的这个女排姑娘们加油嘛。然后可能也 DJ 也是考虑到这种，然后就是放一些中国的音乐，就是来这个队伍能够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力量吧。 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京津冀之声广播端新媒体端全面关注，及时报道。敬请关注早7点、9点《早安京津冀》，晚6点、10点《京津冀新干线》，新浪微博“京津冀之声1006”，河南汛情及时报。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河南的汛情。记者今天从河南省新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止到25号的11点，暴雨已经造成新乡市、辉县市、卫辉市、奉泉区以及奉野区等132个乡镇受灾，受灾的人口已经达到200多万人。 当前，河南正处于七上八下的主汛期。河南省气象台预计，26到29号，信阳、驻马店、周口、商丘、开封、新乡、鹤壁、安阳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新乡虽然暂时雨过天晴，但防汛形势依旧严峻。 初步统计，截至到7月26号的0点，各银行业机构已经为河南准备救灾资金810亿元，已经发放了100亿元，重点保障防汛救灾、民生保供、水利工程、堤防建设以及市政设施等领域的资金需求。 河南银保监局昨天专门召开了专题会，要求各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信贷资源、偿还期限、利率优惠等方面积极争取政策倾斜，全力支持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河南的保险业累计接到报案36万件，估损金额92亿元，各家保险公司均建立了理赔服务的绿色通道，免现场勘查、免气象证明，对受灾车辆实行无差别的救援。 再来关注一下各方的救援。按照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综合调度要求和北京市政府的部署安排，北京排水集团7月22号凌晨4点集结出发，驰援郑州抢险。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钟，北京排水集团抢险队已经连续作战86小时，先后对7处积水点开展了抽险抽升作业，目前完成了4处抢险，正在实施3处抢险，累计抽升量达到47.8万立方米。 北京排水集团抢险队由73名专业抢险人员组成，携带抢险装备包括4组大型抽排单元、16台各类设备等，总抽升能力7800立方米每小时。 天津方面，昨天天津蓝天救援队派出第二梯队8名队员抵达了河南的新乡，与第一梯队队员会合，继续在当地开展救援工作。截止到昨天晚上，新乡市牧野区马峰村积水区域的受困群众转运任务已经顺利完成。我们来听天津广播新闻中心记者张欣的报道。

国网浙江电力员工奋力一线，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以最快速度加紧抢修。目前已经投入抢修人员 2.2 万多人，车辆近 1.1 万台次。 记者从北京站了解到，受多地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今天北京站九趟始发列车停运，包括开往张家界西的快967次，开往南昌的特145次，开往长沙的直207次等。已购买停运车的车票的旅客，可在30日内办理全额的退票手续，提示旅客关注铁路部门公告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另外，记者从北京南站了解到，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今天北京南站74趟始发列车停运，主要影响北京到上海方向列车。为了方便旅客办理退票、改签等手续，北京南站及时的开启地下换乘层以及二层候车大厅和三个售票处的全部窗口，调整窗口的功能布局，开放了13个退票窗口，全力保证旅客可以快速办理退票、改签等相关业务。 特别提示已经购买了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不必着急在停运当天前往车站办理退票手续，旅客可在30天内登录12306网站客户端，或者到车站的售票厅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建议首选12306官网或 APP 办理退票。 受到河南、上海等地降雨或台风天气的影响，天津铁路部门停运了部分途经上述地区的列车。天津市各火车站都有车次停运，旅客出行之前应该及时的关注铁路部门所发布的相关信息。我们来听天津交通广播记者郑毅的报道。 记者从天津南站了解到，其中涉及多趟经停天津南站到上海等方向的列车。天津南站副站长朱科可说， 截止到19点，天津南站共计停运列车14列，涉及车次有高23、高25、高2581、高161及高163次。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台风烟花。今年呢，第六号台风烟花已于7月25号登陆浙江舟山普陀区，给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带来了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风雨。同程旅行、途牛网等平台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预案。酒店方面，在7月23号以前，包含7月23号，通过同程旅行平台下单，而且入离时间在7月23号到7月25号的上海、浙江省的订单，因为台风原因取消或改变行程，皆可以申请免费退改。因临时退订产生的经济损失，也将会全部由平台来承担。 针对出发日期为7月25到26号，出发地为上海或杭州，因台风影响导致无法出行的跟团游、定制游、自由行的用户，途牛可免费改退，由平台承担订单内退改损失。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北京方面。从今天下午4点钟开始，密云水库启动预泄调度工作，初始下泄流量45立方米每秒。目的是流出较多的库容，调蓄后期洪水。北京市水务局提醒市民要远离河道，确保自身的安全。根据对北京市主汛期降雨的情况分析，后续还将会有几次强降雨过程。根据当前的汛情研判，经报请北京市政府同意，北京市水务局采取小流量预泄分级调度模式，从今天下午4点钟开始实施预泄调度。初始下泄流量45立方米每秒，流出较多的库容，调蓄后期的洪水，并视后期降雨来水情况，相机来调整调度方案。所以提醒广大市民要远离河道，确保自身的安全。 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截止到今天中午两点，北京公交集团共计30条线路采取了临时措施，其中影响市郊线路7条，山区线路23条。线路调整的详情，请乘客关注北京公交集团官方微博，提前安排好出行。 网络上那些滚烫的话语，河南，你收到了吗？ 今夜无眠，与河南同胞共在。一定要平安。 我被困在公交车上，车长买来水和食物供大家补充能量。郑州是一座充满温暖的城市。 感谢奋斗在抢险救灾一线的城市守护者们，希望大家一切平安，天佑河南。 河南是中国的河南，在风雨中我们守望相助，一定挺住，一定平安。 众志成城，一定中，郑州我的家。 北京市慈善协会发起防汛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官方微博授权发布防灾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倡议书，提供了全部捐赠方式，欢迎登录查看。 河南， 我们跟你 一起扛。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接下来我们关注京津冀三地热点。今天上午，由北京航空直飞的 CA8651 航班从大兴机场起飞，标志着北京航空正式开启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运行。目前除了公务航空业务仍然在首都机场运行之外，北京航空客运业务已经全都转到大兴机场。 作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航空依托国航安全管理体系和资源，在开展公务机相关业务的同时，积极拓展航空的服务范围，于2018年通过了中国民用航空局 CCAR-121 部运行合格审定，并于同年实现了公共航空运输的首航。 北京航空以北京为基地，直飞机型为波音 737-800， 转场至大兴机场之后，将进一步加密大兴机场的航线网络。北京航空直飞北京大兴往返合肥、揭阳、潮汕、绵阳、沈阳、重庆、盐城六条航线，一共12个航班。 继续来关注，今天下午，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办发布，今年下半年小客车指标申请将在8月1号，也就是本周日开始，届时申请人可以登录北京小客车指标配置网站进行信息填报。 根据今年1月1号实施的北京摇号新政，小客车指标申请人可以在每年的1月1号到3月8号、8月1号到10月8号两个申报日期内填报小客车的配置指标申请。北京市有关部门将会对小客车指标申请人填报的身份信息、证件信息、社保以及个税缴纳情况进行严格的审核。需要注意的是，申请人应当确保其身份证或者居住证、工作居住证、护照、驾驶证等证件在北京市有关部门审核期间均处于有效的状态，以便通过审核。 8月1号到10月8号提交的申请，指标管理机构将会在10月9号统一整理汇总后发送到相关部门进行审核，11月8号前反馈审核结果。申请单位、家庭和个人可以在指定网站或各区政府设置的对外办公窗口查询审核结果，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11月23号前提出复核申请，相应的审核单位在12月24号前反馈复核结果。 北京市发布淘汰超标电动自行车回收处置工作方案。方案规定，超标电动自行车以车辆以旧换新为主要渠道，回收拆解为补充路径，引导超标电动自行车在过渡期结束前加快有序退出或置换为合规的车辆。 各相关部门要制定应急的工作预案，加强对行业协会和企业的指导，打通合规车辆市场供应、超标车辆和废旧电池回收处置等各个环节，并且规定了各部门完成的时限，确保治理目标的实现。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要严格按照法规的规定，对过渡期结束之后仍然上路行驶的超标电动自行车依法扣留处罚。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超标电动自行车设置的3年过渡期将于2021年的10月31号结束。 继续来关注天津方面，“十四五”时期，天津滨海高新区将积极布局生物医药产业，不断集聚优质的创新资源，持续推进载体平台的建设，逐步培育具有高新特色的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环境，全力推进细胞骨建设。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翟静秋带来的报道。 今年初，坐落在滨海高新区的天津药物研究院决定，在“十四五”期间投资10亿元成立国际药物研发中心，进一步转型突破。天津药研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严凤英介绍说， 我们这中心呢有一个平台，就是生物药，主要是针对肿瘤治疗。十四五期间我们要拿到2个临床批件，然后开展临床实验。 十四五期间本市将以大项目带动加快生物药产业的集群发展，随后市科技局出台了科技创新3年行动计划，拿出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近期，国际药物研发中心就凭借成功攻克细胞领域检测技术等关键问题，被列入重点支持项目。正式申报成功后，就能获得1500万元的补贴，用于新的临床项目研发。严凤英说， 这1500万在先进仪器设备的购置给予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支持。另外，更重要的，让我们看到了天津市发展这个领域的决心和信心，坚定了我们扎根天津，为天津发展做出贡献。 天津药研院所在的滨海高新区准备以国际药物研发中心为核心建设细胞谷，让上下游产业合作更加密切。未来5年产值预计将超过200亿元。滨海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招商局局长陈威说， 我们今年呢还引进了干细胞的产业化项目、免疫细胞的产业化项目等10几个重大的项目。目前呢，在博龙红片区呢，我们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生物医药的产业的一个体系。 目前国际药物研发中心已经完成全部装机施工，正在进行主体施工，今年年底具备入驻条件，预计可吸引30多家企业落地。 三地热点，我们来关注河北方面。日前，记者从河北石家庄市人社局了解到，为了做好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石家庄市制定了2021年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方案，通过大力开展集中送岗等8项专项活动，进一步拓展就业渠道，助力成功创业，确保应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全覆盖，力争年底之前就业率不低于95%。 扶持创业的专项活动通过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一次性创业补贴等措施，推动高校毕业生创业带动就业。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初次创业，不含入驻创业园区和创业孵化基地，取得营业执照、登记就业、正常运营6个月以上的，给予10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继续关注河北方面，河北省沧州黄骅将苜蓿打造成了一张农业名片，深耕产品的附加值，助力农民增收致富。我们来听河北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盛夏时节，黄骅市杨耳庄回族镇张八寨村7000余亩优质紫花苜蓿迎来收获期，田地里紫花盛开，机器轰鸣。张八寨村苜蓿收购点负责人高永辉， 这是今年收获的第二茬苜蓿，我们按照每吨700元的价格统一收购，然后将这些苜蓿脱穗加工后出售给全国各地的养殖企业。 黄骅市闲置荒碱地较多，农民具有丰富的苜蓿种植经验。黄骅市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建立了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基地，定期聘请种植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严把质量关。优质的苜蓿为村民们带来了丰厚的收入。杨耳庄镇董庄子村民张文军， 以前俺们村种玉米、小麦，每亩地收成好的情况下呢，能挣1000块钱左右。现在种苜蓿，每亩地可以净赚1300元左右。 北京将于今天到8月1号集中开展健康北京周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据了解，2020年北京市居民人均期望寿命达到了 82.43 岁，成人的吸烟率降至 20.3%。 2020年度健康北京行动监测评估报告数据显示，在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开展的58项健康中国行动考核监测指标当中，北京市有51项指标已经达到了2022年的国家目标要求，北京市居民健康水平持续向好。 其中2020年北京市居民人均期望寿命达到了 82.43 岁，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分别达到了 1.98% 和 4.98 每10万人，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 10.6%， 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 36.4%， 成人的吸烟率降至 20.3%，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率达到了 50.2%。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北京市海淀区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1年上半年海淀区地区生产总值实现了4689亿元，同比增长 17%， 继续保持经济总量和对北京市经济贡献第一的水平。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上半年海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689.3亿元，同比增长 17%， 两年平均增长 9.6%， 超过了海淀区2019年的同期水平。科技创新和高端产业引领经济运行，稳步向好。海淀区发改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玉霞解释了这几组数据的意义。 4689.3亿元，这一占比占到了全市经济总量的 24.4%， 经济增长 17%，高出了全市3.6个百分点，继续保持经济总量和对全市经济贡献第一的水平。 另外，海淀两区建设首批制度创新成果，知识产权纠纷源头回溯溯源治理机制，便利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的续贷中心和确权融资中心运作模式，京津冀联动的全球化协同创新服务模式，三个案例由市两区办选报至商务部。海淀区商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黑玉说， 现在提的这三个案例呢，肯定是全国其他的自贸试验区是没有的，先行先试，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在技术转让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地、外汇政策和外债便利化试点政策落地等方面， 全区共16户企业享受两区税收优惠新政，合计减免金额4.28亿元。外汇政策和外债便利化试点政策落地，区内39家企业办理便利化外债超35亿美元，每年节约财务成本超8亿人民币。 北京旅游消费体验调查显示，上半年旅游体验评价中消费者的打分明显下降，比如在线旅游平台服务质量去年得分 81， 今年只有 66， 旅行社服务质量去年得分 80， 今年只有 64， 导游的服务质量去年得分 77， 今年只有 62。 北京市消协分析，经过一年多疫情影响，旅游业的消费需求全面复苏，但是企业面临经营困难、人员流动等压力，削弱了旅游的接待能力。 在产业链较长的一日游方面，游客的体验感较差，而景区方面，由于客流过大，体验得分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主要问题集中在公共卫生间和垃圾箱的清理等方面。关注三地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6号通报，7月25号0至24时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本土病例40例，江苏39例，辽宁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为了支持三孩生育政策落地实施，国家医疗保障局日前出台关于做好支持三孩政策生育保险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将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的费用纳入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按规定及时足额给付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通知明确，同步做好城乡居民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保障和新生儿的参保工作，要求各地积极采取管用高效措施办法，确保三孩生育待遇政策落实到位，并主动做好宣传工作，切实增强参保群众的获得感。 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今天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加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一旦出现极端天气等非常情况，要坚决及时启动最高等级响应，该停学的停学，该停工的停工，该停业的停业，该停运的停运，尽最大可能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为支持东京奥运会的如期举办，展现中国国家队和参赛运动员的精神风貌，同时更好地服务宣传北京2022年冬奥会，近日首届中国之家正式上线，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王楚烟带来的报道。 在今天上午举办的线上中国之家媒体见面会上，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部副主任、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副主任王明燕强调， 这一次的线上中国之家，顾名思义，最大的特点就是由实体店转为了线上的虚拟店。这个中国之家的这个展厅，高度还原了从温哥华以来我们所有历届中国之家的这个实景，使大家了解，我们更能了解我们中国之家的历史，中国之家文化的深远。 据了解，线上中国之家含逛展馆、看视频、玩游戏、读资讯四个板块，在这里观众不仅能看到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精彩视频，还可以阅读中国国家队的最新资讯等。线上中国之家负责人战丹表示， 最新的数据就我们上线不到三天，已经就是超过这个10,000人的这个访问量了。 在服务2022北京冬奥会方面，本届线上中国之家专门设立了相约北京主题虚拟展厅，全面展示了北京筹备2022年冬奥会的盛况。 就是我们将中国奥委会将在第一次冬奥会上实现全项目参赛，也将在明年北京发生。这一次东京奥运会结束以后，中国之家的线上计划将在北京冬奥会期间继续延续下去，继续举办下来。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方面的资讯。近日，开往新中国的列车文化主题活动之人民公园人民天下在颐和园益寿堂举行，来自社会各界的读者60多人参加了纪念活动。系列活动从今年3月25号在香山脚下启动以来，以西郊线列车为载体，打造了独具海淀人文标识的文化主题列车。 乘客可以通过手机扫描车厢内设置的二维码，阅读图书馆精选的红色主题电子书，在短暂的旅途中了解革命历史。据了解，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的时间里，作为2021年海淀区全民阅读系列活动的重点活动，开往新中国的列车文化主题系列活动将通过阅读、诵读等方式继续开展下去。 近日，由石家庄市政府主办、石家庄市商务局和鹿泉区承办的2021年石家庄国际啤酒节在位于鹿泉区的龙泉古镇正式拉开帷幕，一场盛夏休闲文化之旅点燃了石家庄的夜经济。关注更多 3D 旅游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文化旅游。 明天天津的演艺市场依旧精彩，多场精彩演出和电影将会上演。首先，上午10点，电影《旋风女队》将在海河剧院上映。晚7点半，天津大剧院歌剧厅将带来杂技剧《凯蒂猫超级冒险西游记》。此外，同一时间，名流茶馆、耿都青年相声剧场和极品相声帮剧场将带来相声专场演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去观看。关注 3D 更多演出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京津冀新干线，我们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所在的加德满都谷地3县25号宣布，将抗击新冠疫情采取的封禁措施再延长10天，到8月4号。尼泊尔4月初爆发第二波新冠疫情，加德满都谷地等一些地区自4月29号开始实施封禁措施，此后封禁措施一再延长。